喂，哥仔，搞紧咩啊？ 喂，我揾紧玉敏喺边度啊？ 咩玉敏喺边啊？ 咩啊？今日25号啦嘛，我揾紧玉敏成码购物车喺边度啊？ 吓咩？唔系1号先交嘅咩？ 你唔系唔知啊？独立付费节目25号已经有得交噶啦。如果1号嗰日有马跑，又或者有波踢，嗰日先交可能蚀咗一集噶。 哦，原来咁嘅新玩法。喂，又系月尾，喂，借部电脑嚟，等我自己交月费先。 喂，冇问题，攞去。 好，大家好，又嚟到新一集嘅天下波经啦。咁咧，唔好意思，上次咧我同阿 Vincent 都唔得闲，咁啊得阿 Alex 喺度。 One man show 啊 ，Alex。One man show 真系惨。 唔紧要，咁啊，今日我哋有好多 topic 要讲嘅。咁但系讲之前咧，农历新年都要同大家恭喜发财，拜一个迟嘅年，你做个迟嘅年啦。 唔系，都系未到15都拜年先，都仲 OK。 咁啊，恭喜大家，新年快乐，横财就手，同埋赌波赢多啲钱啦，同埋就睇多啲好波。 我就简单啲啊嘛，祝各位身体健康，事事顺利。读紧书嘅朋友咧就学业进步啦，做紧工嘅朋友就生意兴隆，同埋步步高升， 同埋赌波唔好输咁多钱啦。OK， 赌波唔好输咁多钱冇事嘅。 好啦，咁咧啱啱 LA 咧就。有 All Star Game 啦，啱啱星期日 All Star Game 啊，成個 weekend 都 All Star 啦。咁啊，我又去咗呢個 Staples 唔係 LA Convention Center 入邊咧，就影嗰、那個呢、這個佢今年有新嘅呢樣嘢，有咗噱頭咁啊 Media Day 啦，你可以俾啲觀眾入去就睇呢、這個嗰啲 NBA 嘅球員俾人訪問啦。咁我好近距離，我哋影咗幾張相啦 ，OK， 同埋影咗個 video， 一間我哋會播嘅 ，OK， 大概5分鐘。咁啊，講翻今年嗰、那個啊，同埋講一個 media day 咧，佢今年最新最有噱頭就係咧，你入去聽嗰時候，佢俾個耳筒你，咁咧，因為你又唔可以行入去，佢一定喺個 stand 上面聽佢望啲 NBA 球員啦。OK， 我見到 Blue Williams 啦，我見到有啲過氣嘅退休嘅 NBA 球員啦，我見好近啊，見到佢做 LMB 啦，見到佢啦。 嗯， 哇！但係 Kevin Durant 真係好高啊 ，KD 好高啊， 好高啊！ 我係離遠喺好個 stand 企度睇，佢度真係好高啊！佢起碼7尺啊，差唔多。 哇， 係啦。咁跟住見到球員，同埋佢有嗰、那個，佢俾一個 microphone 你咧，你可以用，你用佢 WiFi。咁跟住入咗去之後咧，用佢嗰個 website 咧，就可以聽翻喺前面嗰啲球員嘅訪問。 不如我哋而家播下啦，好。 好啦。 We have a lot of NBA players, team owners, and teams supporting our programs all over the country.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affinity between what we're doing and what the athletes want to do to help the community. So we have, it's the 76ers, and Josh Harris is really involved, and talk about, you know, the Bulls are really involved, the Lakers, the Heat. 大家好啊，我是天下波经的 Cyrus。咁今日咧，我就嚟到呢个 NBA All-Star Game 嘅 Media Day。嚟睇佢咧 NBA 嘅球星咧就做訪問嘅。咁大家都知道啦，今年嘅 All Star Game 咧就喺呢個 LA， 即係我哋嘅地頭啦，係天下波經 LA 嘅地頭就舉行嘅。咁話明 Media Day 咧就今日呢兩三個鐘頭咧，呢兩個就會好多 NBA 嘅球星咧係被人受訪問嘅。咁而家睇到喺鏡頭後邊咧，就好多 NBA 嘅球星咧被訪問啊！嗱，已經見到呢個著白色衫前面，唔知道大家見唔見到咧，就係 Russell Westbrook 啦。佢隔離嗰個咧就係 LaMarcus Aldridge， 俾人受緊訪問啦。咁仲有 John Wall 啦。咁頭先咧仲有 John Wall 啦，喺後邊咧都俾人受緊訪問啦。今年咧，佢呢、這個有呢個 NBA Media Day 咧，首次咧係俾嗰個球迷參與嘅。咁球迷嚟到咧，以好平價飛咧嚟到可以睇到 NBA 球星咧受人訪問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幾好嘅，因為可得有俾啲球迷參與啊嘛。同埋你睇到好多 NBA 球星俾人訪問完之後咧，會出嚟咧同嗰啲球迷影相啊，或者送啲T 恤俾啲球迷嘅。咁啊，頭先咧仲見到啲過氣或者現役嘅球星都喺度嘅。嗱，你睇鏡頭咧，就一次過咧，大約係有10多個 NBA All Star 咧，俾人上緊訪問啦。而家喺前面都有呢個 KD、Kevin Durant 啊、Kyrie Irving 都俾人上緊訪問緊啊。仲有 AD 啊、Anthony Davis 啊、Paul George 都有啊。 咁佢咧今年嘅 Media Day 仲有一樣嘢就係咧，你可以用佢現場嘅 WiFi 咧，直接睇用你嘅手機聽到咧嗰啲 NBA 球星俾嗰啲媒體訪問嘅。哦，而家 Kevin Durant 啦，咁我都喺呢邊啊 ，Kevin Durant KD。 Yeah, man, this is supposed to be fun. It's supposed to be innovative. You know, it's supposed to be. It's a game where you just, you know, it's not really a set routine or anything you're supposed to do. You're just supposed to go out there and have some fun. 咁雖然 NBA All-Star Game 咧，譬如你睇今個星期六嗰個 All-Star Saturday 或者聽日嗰個 All-Star Game 咧。通常普通的球迷都是買不到飛的，通常這些飛都是給那些贊助商啊，但是今天都好一點，因為你起碼有個 Media Day 都給那些普通的球迷可以來參與嘛。啊，這件事我覺得挺好的，那現在繼續看回 KD 在鏡頭受訪問了。咁頭先咧，呢啲正 NBA 球員被訪問之前，有啲 NBA 新秀咧都俾人訪問嘅。頭先都見到大家好熟悉嘅 Larry Nance。咁頭先見到咧，仲有見到呢個 Paul George 俾人受訪問嘅時候咧，好多我哋 NBA Lakers 嘅 fans 咧喺度狂叫啊！咁大家都知道啦。這個 Paul George 咧上嚟湖人或者湖人想簽佢，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嚟噶啦。咁啊，好多 fans 都喜歡見到 Paul George 咧下年咧嚟湖人咧上陣嘅。咁啊，另外一樣嘢就是 Paul George 本身咧，佢係喺呢個 LA 出身嘅。咁啊，即係我哋 LA 地道嘅人啦。咁啊，自然就想過嚟啦。咁啊，到時睇下七月暑假嗰時候。什麼情況啦，咁啊都係好難講嘅。咁今日呢個 Media Day 咧，就頭先都講啦，係大約係三個鐘頭咧，俾嗰啲 fans 可以趁近距離接觸好多NBA 嘅球星啦。咁啊。下個禮拜咧，當我哋翻返去天下博經做節目嗰陣時咧，可以繼續講下今日嘅NBA All Star Game 啊，今日 Weekend 個 All Star Game 嘅情況啦。而家呢個鏡頭見到係 Andre Drummond 啊 ，Detroit 呢個係佢補選入嚟嘅 NBA 球星嚟噶，因為之前有啲東岸咧比較多啲嘅 NBA 球星咧受傷啊，佢 Andre Drummond 係被補選入嚟嘅。OK， 咁今日咧影住咁多先啦，下次咧下个礼拜我翻去天下博经再同我啲主持继续讲下。 好啦，咁好快睇完个 video 之后咧，仲有一样嘢咧，我冇影到嘅。原来我影个 video 之前咧，有啲 NBA 球员啊 ，Lou Williams 咧揸住啲球衣咁啊掟上去俾我啲球迷啊，跟住有啲大家可能记得以前打过 Seattle Sonic 同埋 Orlando Magic 嘅 Rashad Lewis 走埋嚟同我哋影相同埋签名，系 啊 ，Lou Williams 唔系 Osai 嘅， 冇今年冇， 但系佢喺嗰度， 喺嗰度，咁啊见到呢个 Draymond Green 啦 ，Draymond Green 啦，见到 OK， 咁啊，因为嗰啲飛都好平嘅，但系都希望即系我带个仔入去，大家感受下气氛啫。 跟住到成个 event 大概。 就嗰個 media day sales session 就三個鐘啦， 哇！三個鐘都 係啊，三個鐘啊， 即係路梯啦啲人， 一路梯開頭咧就有 NBA rookie 就走去訪問啊呢樣嗰樣啦，咁跟住就正式有 LeBron 啊，全部所有 NBA 球員，跟住佢後邊有大電視就所以話 LeBron James KD 邊個訪問 James Harden OK， 跟住我見到 Steph Curry 離遠好遠，咁啊佢又唔俾你行去，咁啊影相嘅一定喺個 stand 上邊嘅，咁我有時偷雞唔影啦，咁係啦，咁啊講翻。講翻戲屋就係講翻 All Star Game 啦。今年咧啲人就話，好似係咪好睇啲啊？係咪啊？ 我覺得起碼有多啲防守咯 ，Instead of 一路叫埋三後衞俾你入波咯。 Final score 148、145 ，Team LeBron 贏啊！OK， 贏三分。 咁啊，喂，如果呢啲 All Star Game 都有得賭喎，呢啲最好唔好賭係咪？ 呢啲通常都買 over 噶，因為大家都冇防守，仲係亂咁。 係啊，咁咧今年有咩唔同咧？就 NBA 加碼，就每一個 每一位在贏波嗰啲球員咧，個隊波入邊咧，每位球員咧就可以攞10万人 ，OK？ 但係收尾好似話捐咗出去係嘛？ 應該係捐35万定25万嘅要。 係啦，咁啊，今年加碼啦 ，OK？ 咁加碼，哇！但係立班嗰隊波咧，佢傷兵好多喎，因為佢傷咗四件喎，即係佢成隊波有16个球員喎。 邊四件傷咗？ 呢度啊，呢度睇翻先啊。 佢哋係贏波。輸波都要捐錢，但係贏波嗰隊就捐多啲， 捐多啲啊！ 嚇，咁啊，所以因為慈善嘅關係，佢哋都想贏啦，所以臨尾嘅時候，我覺得我睇咗頭一兩個 quarter 啦，第三 quarter 未睇曬，但係頭一個 quarter 就好似以前咁啦，係咁啊，係咁掃入波啦，但係睇到第四個 quarter 就真係開始有啲 defense 嚇，係有啲有一兩球波我見到 Joel Embiid block 咗啦，有球幾好靚啦， 你有冇見到 block shot 先啦？ The market cousin 傷咗啦，但係呢樣嘢好奇怪，睇下佢嗰個 NBA 佢呢兩隊嗰隊球隊咧 draft 啲球員咯，我唔知 Steph Curry 點 draft 嘅喎，因為 LeBron 咧，你睇佢隊波有 Kyrie 有 KD 有 Anthony Davis， 啊唔係 ，sorry， 我睇翻先呢個 team 係啱啊， 啱 啊，啱啊 ，OK， 咁咧有 Anthony Davis 全部勁人嘅，大佬睇下佢嗰邊咧，得 Steph Curry draft翻自己隊友喎 ，Kevin Durant 啊嘛有啊 LeBron 攞。最後， 四個球員傷咗嘅有 Kevin Love 啦、Porzingis 啦、John Wall 同埋仲有一個球員，仲係同埋呢個DeMarcus Cousins。OK， 佢隊波立班隊波真係勁啊！真係，仲有呢個 Russell Westbrook、KD Russell Westbrook、DeMarcus Aldridge 全部勁喺曬呢邊。跟住我唔知佢點 draft 真係。OK， Steph Curry 呢邊就係、是。全部自己隊友，同埋加 Damian Leonard、Jimmy Butler、James Harden 會弱啲嘅，真係嗰邊。 佢哋話今年個 draft 嗰個 process 冇公布，即係冇上電視啊嘛。咁啊，啲人話應該擠埋上電視啦。我睇到 Adam Silver 好似講話下年會放電視。 哦，佢話考應該都會啦。放 market 嘅 reason。但係Kevin Durant KD 喺 Facebook 講過定唔知邊個訪問佢咧？佢話咧，如果最精彩嘅就係咧開波之前。大家喺度 pick 人啊，即係喺度 pick 人啊！開波之前好似 pick up game 啊！ 我覺得咁樣就正咯， 咁啊好睇啲啊 ！KD 講過啊， 同一個荷包啊， 嗱可能難啲 close 啦，咁你唔知嘅時候， 唔係最慘嗰臨尾嗰個俾人 pick 嗰個球員咯，有少冇面咯可能， 會㗎會㗎， 喂就好衰喎， 係啊， 好啦，我要 KD 啦，最拉尾原來揀咗啊 Embiid， 唔係咁樣嘅 style 有似一似個 pick up game 啊，譬如你去 pick up 你去個 gym 打波咁樣，你唔知道邊個同你一隊啊嘛就。到時即刻揀人啊嘛， 咁樣有氣氛咯， 係咯有氣氛咯。 但係我覺得 NBA Adam Silver 佢唔會咁樣，因為好落面噶啦嘛。邊個揀拉尾？除非你 臨尾啊，我 除非拉邦揀拉尾啦。 NBA 唔中意玩即興啲嘢噶嘛，中意全部鋪排好曬啊，咁啊剩啊。 Starting five 可以咁樣揀啊，但係臨尾嗰啲咪或者抽波仔啦。 嗯。 啊，咁啊唔使落人面啦，係嘛？ 係 啊。 咁啊，其實你啱啱我哋入去 Vegas， 啱啱我同你 Vegas 咧入去睇咗張學友。同佢一樣，星期日又係 All Star Game。嗱，雖然你話咧 All Star Game 入邊咧，啲人今年就打得會弱緊啲啦。嗱，其實睇到好多場面咧，都係空曬啊，成有啲射三分啊，又唔加啊，成即係同我哋 不插啊，不插都係。 即係同我哋同我哋睇張學友嘅演唱會，張學友真係做咗八分，即係唱即係首首歌都好努力噶嘛。 張學友佢跟住 All Star 啦。 一定 安生咁真係變咗。你雖然話你加碼啫，我覺得即係睇到好多球波都係有少少 OK， 好過最近幾年啦， 一定好過啦， 一定好過。 起碼你見到有啲係衝住你，我冇睇曬成場波啊，我淨係睇呢個嗰啲 preview 同埋到拉尾啲 shot 咋。你起碼見到會有人有 block shot 咯， 有 block shot 啦，係嘛？咁啊 ，defense 啊，臨尾嗰個 play。 另外一樣嘢有一個 controversy 嘅，即係爭論嘅就係開波之前咧，嗰個荷里活嗰個歌星就唱呢個 Star Spangled Banner 美國國歌，就話佢咧，佢用另一種唔同嘅方法去演繹唱 Star Spangled Banner。用唱歌嘅方法嚟。 O K， 佢有少少姣地又唔知乜嘢啦，即係收尾 Charles Barkley 就話佢 sexy 咪Shakira 嗰啲話佢 sexy 定唔知乜嘢啦 ，different style sexy。O K， 咁啊唱完之後咧，你好明顯你睇翻 YouTube 咧。是很少人拍掌的 ，OK， 即係覺得哇呢啲咩 style 嚟㗎， 好多 bad comment， 好多好少少 disrespect 咁樣啦。 我覺得你唱 Star Spangled Banner， 你可以拉下音， 嗯， 你可以以唔同嘅方法去唱，但係唱到好似搞嘢啊， 係，即係有佢自己另類嘅自己嘅 style 啦， 即係唱到好死人嘅方式去唱就問好咯，得，始終都係放歌嚟噶嘛，你可以唱高音。唱以歌劇嘅聲音去唱都係一種尊重，但係你嗰啲聲，你講到好似咁淫賤咁啫，係咪 sex？ 有啲嘅，有啲咁嘅 feel 嘅。 係咯，有啲咁嘅 feel 嘅，同埋嗰個女歌星原來喺我哋佢個出身係哈斯恩德，係喺呢個附近嘅喎。係、 哦、 啊，係啦，咁啊題外話啦，咁即係所以這個我覺得整個 All Star Game 都係 marketing 啦，都係 marketing 啦。marketing 啦，屌你嗰個星期六嗰個 Slam Dunk Concert 根本都冇料到，我就係覺得 我都唔中意睇 Slam Dunk Concert。 邊個贏啊？ 啊 ，Utah 嗰個 Mitchell 啊 ，Mitchell 多啊 Dominguez 定乜嘢 ？Donovan 啊 ，Mitchell 多啊份啊，咁啊 ，Devin Booker 贏咗 three point 喎， 係贏咗 three point。 咁啊，佢破紀錄喎， 係啊，佢28分啊， 入曬好似 啊，呢個 係 啊， 入曬啊， 係啊，28分。 即係全部都波入曬。 哦，唔係，其實可以 miss 咗兩球，但係入咗好多。佢贏咗 K Thompson 啊。 嗯。 但係我覺得，咪真係 Stephen Contest 真係話，我就成日睇咗成晚，淨係得一兩個燈係比較 impressive 啲。其他咧， 其他都好似以前。 其他好弱雞，你反而睇翻三分大賽，話反而好啲，因為冇咩 high， 冇咩成日真材實料係咪先？ Paul George 好似 miss 咗好多啊 ！Paul George 係 miss 咗好多 ，Paul George 係 勁 miss 嘅一個 corner 個 wing 啦嚇，一球都冇入嘅咁多波。 即係第二係 Clay Thompson， 第二 Clay Thompson 第一就係Book 呢個 Devin Book 啊嘛，打好啊 ，Clay Thompson 上年冠軍啊嘛，係咯，咁啊，所以都講成個都係 marketing 啦。OK， 我哋本身嗰啲 basic 嗰啲 fans 都冇乜點參與，都係睇字，但係睇得嚟又唔過癮。 冇 Curry 又唔好睇啦。 仲有今年好低能嘅 Stanley Concert， 買嗰啲評判咧，嗰啲評判我唔知揾咩評判喎，全部低能，唔知俾點俾分嘅喎，又係一 明星啦，淨係得一個 WNBA 啦，好似 係啦，咁啊變咗其實今年都係咯，講咁上下都冇咩好講啦。你睇翻。同埋你今年有太多球員大牌明星嘅球員受傷啦，頭先講 Porzingis 又傷，DeMarcus Cousins 又傷，咁你變咗嗰個吸引力就自然減低啦， 大大減低啦。 但係俾我去呢個 Team LA Store 度 save 咗，執咗兩件， 好平嗰啲好似係咪啊？ 唔平啊，屌， 正價。但係好多嘢出邊冇喎， 好出邊冇嘢係，所以我執到一兩件，下次 show 你睇，執到兩件 T 恤都貴嘅，但係嗰啲最貴嗰啲係 jersey 嗰啲啊 ，jersey 係咪 All Star jersey 啊？ 係 All Star jersey， 同埋有舊嗰啲出翻姚明啊 ，Vince Carter 啊， 咁正喎 ，Iverson 嗰啲係啊， 使唔使$200一件啊？ $150-$200咯， $150-$200， 有啲平有啲另類嘅 jersey 百二度咯， 更貴喎。 但係我用呢個 American Express 有15% off， 但係都係貴。 點解15%冇嘢？ 用 American Express 佢嗰度有佢掛住啊嘛。 咁正喎。 同埋嗰啲 T 恤都貴，黐乸線嘅$40-$50啊。所以我係執咗兩件 retro 嘅 T 恤。 太貴啦。 但係佢入邊真係都好多人買，好多人排隊。 係喺Staple Center 定係 Convention 嗰度啊 ？Convention 有一個好細嘅 booth， 但係主要係嗰、那個Staple Center 入邊嗰個 Team LA Store， 係 入邊爆曬 ，OK。我走嗰時直頭唔俾人入啊，但係都好多 人。分人流啊，佢哋 分人流啦，係啦，係啦。但係都係啊，都多人買啊，都好到好長龍排隊啊。因為你可能隔幾年，可能唔知幾多年之後先 LA 先再做 All Star Game 啊。但雖然其實 LA 做 All Star 都好密㗎啦，但係你睇下上一次好似係五六七年前啊， 冇咁早啊。 應該是七八年前，我諗七八年前啦，係咯，因為我上年都去嘅。 但係 Convention Center 都有個 event 嘅話，好似係第一次呢一個啊。 唔係 Convention Center 佢咁嘅 ，Convention Center 咧佢咧有啲 All Star 嘅球員咧就去 practice。 即係我話以前嗰啲冇喺個All Star 個 arena 之後，出邊仲有場地另外做 media。 有㗎 ，LA Convention Center 喺隔離都有嘅，都有嘅。 即係我話以前啊。 以前都有嘅，因為上次七八年前我去睇過咧，佢係。在 Convention Center 入面咧，俾啲 NBA 球星喺度練波嘅。練波你可以買飛入去睇嘅。OK， 但近啲可以見到 LeBron James 啊，我見到好多明星嘅。但都係喺 Convention 入面嘅。 OK， 因為嗰個 venue 太大啦，你唔可以淨係喺 Staple Center 啊嘛。 係啦。 因為我嗰日去根本 Staple Center 已經 close 咗啦，淨係全部 event 都喺翻呢個 Convention Center 入邊。 咁所以 張飛幾錢啊 ？media 啲 十蚊啫嘛。 哇，咁抵啊！ 係啊， 咁咪抵佢啊！但你拍車啦，係咪？ 我 你 廿零蚊咯。 嚇！ 哇！ 我哋冇搭公共交通工具，工具 冇啊！冇得閒，我拖住個仔啊，咁得閒啦。唔得閒啊！唔得閒啊！ 好啦，仲要講啊 ，Magic Johnson 嗰度啊，係嘛？ 係啦，仲要 Magic Johnson 啦。 跟住鳩噏衰撚咗， 衰多口啦。咁啊，就講翻啦 ，Magic Johnson 咧， 五萬啊， 係啦， 講一句嘢五萬。 Magic Johnson 好似二月六號定二月七號嗰個星期二咧，就俾 NBA 咧就罰咗佢五萬人 ，basically 就話佢衰多口，衰到啲咩意思咧？就 tampering 啦 ，tampering 大家可能都知就係、是。你不可以公開咁樣喺個 media 或者咩喺咩情況之下咧，就講另一個球員。 但談論自己隊啲球員就 OK。 得，談論自己球員啊嘛，因為可能你會有出一個錯覺俾人哋，哎，我中意呢個球員，想招攬佢過嚟 ，OK？ 即係你即係可能打開口牌就話想要嗰個球員過嚟，即係俾人錯覺啦。 但係我覺得嗱，我平心而論， 係你講 冇問題㗎。你話佢。 你話好嘅話係咪？ 咪咯，冇問題。 就係 冇辦法，佢 NBA 佢條例係咁啊，冇辦法。 言論自由冇咗個 NBA， 咁 Adam Silver 就好似即係唔關 Adam Silver 事，係 NBA 呢個問題，我覺得唔需要咁介懷。 都係 Adam Silver，Adam Silver 都係落令㗎啦。NBA 咪即係 Adam Silver 啦 ，OK？ 所以 Adam Silver 都係同嗰啲老細打工啫，但係佢都話事㗎嘛。 但你講講啊 ，Magic Johnson 講啲乜嘢 ？Magic Johnson 就話呢個。Great sensation 嗰個 Giannis Antetokounmpo 啊 ，Antetokounmpo 咧就話係哇呢、這個球員勁啊 ，OK 佢咧有得分能力好犀利啦 ，OK 跟住咧又識帶波啦，全能嘅球員啦，仲有咧佢話咧 he play above the rim 即係入樽啊，成個都勁嘅，因為佢 Magic Johnson 以前咧都係六尺九，都係打有少少全能嘅球員啦，又可以打 point guard 又成啦。 佢咁高啊 ，Magic Johnson？ 佢嗰個係因為。就 Magic 好少入樽噶嘛，都係勾手嗰啲咁射嗰啲咧。咁但係呢個唔同啊嘛，呢個又話佢 basketball IQ 又勁啊嘛，即係讚到佢天上有地下無啦。同埋佢話讚上有一日咧，即係帶領呢個 Milwaukee Bucks 咧，就可能會攞冠軍嘅咁咧。即係講到好多啦 ，OK。咁啊講完呢番嘢之後，就俾 NBA 針對佢啦，就話佢要罰錢罰五萬人 ，OK。咁咧呢單嘢 Magic Johnson 就唔係第一次，或者呢湖人唔係第一次賴嘢噶啦。上年八月嗰陣時咧。就被人罰得重金，被人罰了50萬。 講邊個？ 話佢咧，係啊，話佢犯規啊，唔知點樣咧，話佢犯規就想招攬 Paul George 嚟，因為 Paul George 嗰陣時仲 under contract 嘅。 嗯 ，OK。嗱咁咧就講到另一樣嘢就係話，呢、這個 Laker 想招攬 Paul George 已經係公開秘密嚟㗎啦，係咪先？個個都知㗎，係咪先？係啊，嗰日我睇 NBA Media Day 咧，我哋成班啲 Laker 啲球個球迷咧喺個 stand 度，一見到 Paul George 就話。 We want Paul， 係 We want Paul， 喺度講曬出嚟。 咁佢哋有冇應你啊？ 啊？ 有冇應你啊？ 佢笑啦，係咪？ 唔係，佢可能唔知，我唔知佢喺度訪問緊啊，即係喺度。 我有睇過訪問，佢喺度笑下啦，話係咯，話咁受歡迎係當然令到我好開心啦。 係係， 佢 Paul George 佢應該喺OKC 打得唔係咁好都 OK 啦， 入到分啫嘛，但係三條友都係。幫有咩用啫？三個巨頭去到都 唔係我最驚一樣嘢就係咧，由你已經 NBA 已經之前八月嗰時罰咗佢50萬，話佢犯規 tampering 啊嘛，招攬呢個 Paul George 啊嘛，因為 Paul George 嗰時 under contract 噶嘛。但係如果今年暑假 Laker 想簽 Paul George 嘅話咧，因為 Laker 已經唔係因為 NBA 已經話咗佢係 tampering 啊嘛，可能 Laker 咧會阻佢簽 Paul George。 因為 NBA 會阻 Laker 簽 Paul George。係就係 NBA 會阻 Laker 簽 Paul George。係啊， 因為 Paul George 嗰陣時又唔同啊 ，Indiana 去。NBA 度督佢啊 ，Magic Johnson 啊，係 Indiana 督灰先嘅 嚇，咁啊，今次就唔係啦，今次就直頭 NBA 直咁就咁拆啊，罰啊 ，Magic Johnson open air comment， 唔係因為 open 因為呢啲耳足啊嘛 ，OK， 因為之前佢 Paul George 嗰單嘢咧罰佢50萬咧係要調查咗，話嗰個 GM Rob Pelinka 咧就有犯規咁樣嘢，咁可能佢 Magic Johnson 同埋阿 Rob 都係啱啱新上場嘅 NBA 高層，可能唔熟呢啲例啦 ，OK。可能所以變咗，但係依樣有一個隱憂就係話，可能今年暑假 NBA 會阻佢呢個 sign 呢個，因為你好難講 NBA 佢哋有咩做唔出嘅先，係咪先？佢可能會 block 咗你。 有咩做唔得 ？NBA 唔係啊！你都嗰時 Derek Stern 啊，佢都 block 佢都 veto 咗嗰個Chris Paul trade 啦。係啦，嗰個真係離曬譜，真係離曬譜。 咁啊，真係有咩做唔出先係咪先？係嘛？ 痛到而家。 同埋而家 NBA 講咗話，你之前罰咗50万，即係你已經係 tempering 啦嘛，你即係犯咗規咯，你犯咗規你仲簽波出？ 我覺得我覺得佢哋都係只不過去 make sure 啲人聽話，佢知道班友你唔咁嚴嘅話咧，佢哋會踩界好犀利咯。 嗯， 即係我覺得佢哋係咁嘅意圖咯，即係佢哋就係想嚴。嚴啲嚴厲啲嘅話咧，咁你所有啲人會聽教聽話啦。 但你其餘啲 GM 講，就同埋 Magic Johnson 講係兩回事啦。Magic Johnson 係咪都係已經去到咁嘅殿堂級嘅階段？ 唔係 Magic Johnson 佢講一番話又講得過曬火嘅。哎呀，好中意 Paul， 好中意阿 Giannis 啊，咁勁啊又勝。又講佢即係佢啲低調少少都唔該。 佢想係落藥。佢想咧，直情話曬俾你知，喂，我覺得你好勁啊！連咩 Johnson 都覺得你勁嘅話，你真係好撚勁嘅喎！你明白？即係 Kobe 都講過啦， 打開有牌咯， 我打牌咯， 我都話佢勁㗎，我都話佢好嘢嚟㗎， 好嘢嚟㗎。 Kobe 就係話 challenge 去攞 MVP 啦，今年。 我覺得 Yannis 仲有少少嘢，如果佢嗰個三分咧仲可以 consistent 嘅話咧，即 係佢三分都仲係高定啊！我哋而家 係有少少高定，係。 如果佢三分 improve 到嘅話， 即係 KD 咯，變 KD 咯。 KD 加立邦， 系邊個立邦 ？KD 加立邦啊， 系， 佢好撚好壯， 佢啲打法真係好立邦啲， 立邦嚟噶， 系。 同埋佢上籃咧，冇人防到佢嘅真係， 防唔到點防啫？咁樣大隻， 係啲衝勁真係好犀利啊！你 係啊， 立邦 number two 啊。 咪同埋講另一樣，今個暑假咧，我真係覺得Lick 可唔可以簽到兩個 top 嘅，即係top 嘅 NBA 球員，即係 錢就有啦。 錢就有啦，有成，而家就話好似 如果嗱，我講一樣嘢啦，如果簽咗 Paul George 再加埋 Giannis， 應該簽嘅咯喎，出嚟 啊！嗱，要 Giannis under contract 啊嘛，佢係 free agent 啊嘛， 佢未必係 free agent 啫， 未係 free agent 啊嘛 ，Milwaukee 冇俾佢走啊 ，Milwaukee 傻嘅咩？ 啊 ，Milwaukee 唔會。 如果你 Paul 再加 Giannis， 應該簽嘅啦， 應該啦， 應該簽嘅咯喎。 但係 下年即係佢 contract 完咗之後嚟 Lakers 就哇，真係。 係啊，但係我覺得 Lakers 簽唔簽到今年暑假簽唔簽兩個？ 我都想 Lakers come back 啊 ，Kipper 打得太個 high 啦，就係依幾年真係 high 到冇得再 high 啊。 講翻 Kipper 啦，唉，都要講佢啦，即係唔係想。 啊，講翻個笑話俾大家知啊 ！Kip 反正話打俾我喎， 係咩？ 佢話有 friend 啱啱打俾你，今日打俾你， 啱啱打俾我。 啊， 阿黎之前打俾我，佢話：Vincent 點啊 ？How are you 啊？ 成日都 call 你，可能佢有 speed dial 已經，可能佢呢封 啊 ，speed dial。 喂，你有冇？你想唔想去friend Ellie 啊 ，signature Ellie 啊？我同啲 star 簽名，然之後問翻佢。 signature Ellie 依家 喺邊度嚟噶？ 唔係，即係只不過點講咧？啲男啲球員練波嗰時咧，佢就係跑出跑入嗰時咧。練完波啦，翻嚟跟住換衫啦，經過嗰度你可以俾佢簽名。佢話你可唔可以同啲 star 簽名啦？我問翻佢。 唔係住，你簽名嗰啲簽名還簽名，但係咧你佢簽名之後咧，佢要俾張證書你嘅喎。 冇嘅。 咁啊冇啦。咁啊，首先嗰樣嘢，你簽名一定要有出世紙嘅簽書。你唔係簽名，我點知呢個簽名邊撚個啊？阿豬阿狗係咪先？ 你聽我講埋先。 啊，你講嘅講。 佢話你同啲 star 簽名，即係問翻佢，依家邊有 star 咧？有邊個？我問佢。Lou William 唔係 star。 Lou William 唔係 star， 雖然打得好好。 DeAndre 都唔係喎。 DeAndre。 俾 Griffin 走啦。 我嚇咗跳 ，DeAndre 啱啱前上個禮拜先攞個career high， 個career high 係30分啊，39分啊。係 啊。 點可以咁低啊佢？我真係嚇咗跳。 咁佢入樽啫嘛，係。 咁佢冇人喂波俾佢啊嘛，佢自己揾食啫嘛。 然之後佢問我，咁你去唔去啊？我去嘅，你我想帶埋我個 friend 去咯，你兩個咪咯，俾我俾咗兩個。 你係去邊個場啊？定邊度 ？Clippers 啊嘛 ，Clippers 嘅訓練嗰場。 唔係，你開波之前啊，開波之前你會射波啊嘛，係 Stable Center 會射波啊嘛。咁咧佢俾你入去，你每人咧打一個 item 就俾你簽名，個都帶兩三個啦。你買個波，你入去俾你簽啦，誒簽啦咁咯。簡單啲嚟講，我今年我會帶個 Stable Ticket 個盒帶去俾你簽咯。 嗱頭先我都講啦，你簽嗰啲咧，你簽完你個 Stable Ticket 有個盒。 裝住 Celtic 噶嘛，好似一個， 下次帶埋嚟睇下。 但頭先都講啦，你簽呢啲咧，你一定要個跟埋個出世紙個 authenticity 嗰張。 我自己嘅啫，我 authenticity 就點啦？望住我 ，hello 影相，咁 authenticity。 跟住就跟埋個籃球咁樣放埋喺度啊。係 啊， 就代表啊。 我有成 team 簽名。有。 上年係幾耐之前？邊一隊添啊？ 最勁嗰年咯， 最勁嗰年 ，Paul Pierce 咯 ，Paul Pierce、Chris Paul、DJ、Jamal、Big Griffin， 即係上年啫嘛。 唔係， 唔係前年啊， 前年 Paul Pierce 已經退咗休。 我知 Paul Pierce 啊，所以 OK。 然之後有 J.J. Redick，J.J. Redick， 嗰年真係應該係最勁。 最勁啊！你佢只戇鳩啫嘛，佢自己 blew away。 佢年都戇鳩，咁跟住講翻。嗱，你個一定要，我哋一定要提翻 啊，講 Blake Griffin。 Blake Griffin 係啊 ，Blake Griffin 嗰個 trade 啦 ，OK。咁有啲人就話點解你 off season 簽咗咁多錢，又 trade 走佢啊，又呢樣嗰樣啊？點解即係有啲人好 surprise 啊？係咪先？咁但係其實我諗過，根本 Keeper 當初唔係 Blake Griffin 唔係佢 first choice 嘅，佢當初諗住係簽 Chris Paul 先嘅。 嗯，你講邊隊啊 ？Keeper 啊，佢諗住簽 Chris Paul 先嘅，因為你。Chris Paul 嗰個 deal off 咗，佢先簽 Blake Griffin 啫嘛。係 咯、啊、 ，Blake Griffin 係執二單啫。 冇錯。 同埋你 Chris Paul 根本係想簽 Chris Paul， 但係 Chris Paul 個叫嗰個約太長啦，五年啦。Chris Paul 而家幾多歲啊？ 三十三。 三十八，佢叫如果佢到五年之後，佢成3000-4000萬一年喎，冇可能啦，冇人簽佢啦嘛。如果係真係想 keep 啊，根本係想簽佢，只不過叫價太高啦。 Chris Paul 如果 Chris Paul 呢三年攞唔到 champ 就冇噶啦。 冇啊。 Keeper 根本就係想都係想簽 Chris Paul 嘅，但係佢叫價太高，冇辦法就 sign and trade 送走佢，先至係執翻個揾翻 Blake Griffin 翻嚟啫嘛。 嗯。 仲有一樣嘢就係，喂 Blake Griffin 睇下先啊，佢打 Keeper 今日打幾多場啊？ 今年都唔係好多。 33場啫嘛，33場啫喎，有好多時間佢都冇上場，但 Keeper 都而家仲係搭排第九喎，即係未吹咗，即係未吹。 冇變過， 使乜要 Keep？ 使乜要俾 Griffin 我都話冇用噶啦，由頭到。 使乜要俾 Griffin 咧？雖然佢真係打得好，係咪先？ 仲要輸俾 Clipper， 吹咗喺 Detroit 之後。 雖然你佢 Griffin 佢啲數字打得好，但係佢個好多場都唔喺度。 佢舊年同埋今年 成場波成對波 ，Lou Williams 乜咩飛，佢加埋啲後生球員，係咪先？佢都排第九喎，而家係咪先？第九係咪啊？第九喎、 哦，第九， 佢好似一兩場 behind 第八啫喎、 哦。一兩場，好似兩場 behind Denver。 Pelican， 啊 ，New Orleans， 跟住第十就係Utah 上得好犀利 ，Utah 連贏8場定9場， 係連贏好多 場。半場落後呢個 New Orleans 啊 ，Keeper， 咁想講，屌使乜要你被 Griffin， 使乜要你被 Griffin 咁大嘅 contract， 同埋你 Keeper 簽佢就係因為大把錢喎、啊，你我都空曬啲錢出嚟，夠簽你係咪先？我簽邊個啫係咪先？唔係簽你，同埋我簽你唔係代表你值嗰個價啊嘛，係咪先？係我有錢俾你啫嘛，係咪先？係嘛？所以變咗你簽咪送走佢咯，冇所謂。Keeper 都打得好啊，係咪先？ 都唔係好噶啦，但係我發覺佢嘅存在價值可有可無啦。 唔係都打得好啦 ，Keeper 今年可能如果 好噶啦，以咁嘅。 如果你如果佢開翻出入都季後賽半場啫嘛。如果你今年佢入都夠再打排第九，我諗係 Bob Griffin 係咁多年加最好嘅，因為佢成個 season 冇 Blake Griffin 冇 Chris Paul， 淨係得 DJ， 佢真係算 OK 㗎。 DJ Lou Williams，Lou Williams 都 OK 嘅。 係咯， 你估唔到 Lou Williams 一個氣象嚟到變咗主將咯。 係咯，佢真係打得好嘛，同埋 Six Man of the Year 都唔 係，同埋佢攤嘅，同埋佢啲三分係勁過Jamal好多啊嘛，啲三分。 哦，咁啊係喎。做貓都係鳩掉， 做貓都係神經波噶啦！佢可以做貓， 一係就入一射十球入七球，一係射十球入一球咁嚟死。 一係咧佢開頭嗰五球 miss 咗，跟住後邊嗰四球入曬咁樣咧，嗰啲咧捉唔到我嗰啲啊， 冇路捉噶。 係啦，咁所以變咗，唉 ，Blake Griffin 送走佢啦。同埋覺得你有冇覺得？我覺得 Blake Griffin 有啲球品有少少都係差嘅。 哦，佢成日 talk shit too much， 我覺得就係其中一個原因，點解 Steve Ballmer會吹走佢，佢都解到明講閪嘢啦。佢話 best of luck to you。佢講嗰時又話：哦，你一個好嘅球員，哦，希望你第二度打得好啦。係 啊， 你好你就冇拎走佢啦。 係咯， 係咪先？就係佢閪啫嘛，把口衰啫嘛，臭口啫嘛。 球品差， 送走個臭口咗咯。 係咯， 即係希望，即係 Clipper， 我覺得最大問題就係啲人由朝 talk shit talk 到晚咯。成日同球證拗波啦， 同埋好明顯係睇到 Chris Paul 同埋 Blake Griffin 係兩個唔妥啦， 不和啦，一山不能藏二虎，你又睇我唔起，我又睇你唔起，大家互相睇唔起噶嘛，兩隊波啊，只會死路一條。 哇！反而最正係 DJ 嘅 ，DJ 就打翻自己嘅波 ，OK。 DJ 嘅不得與世無爭噶啦，你睇佢打波就知啦，可以 人哋入咗波，你慢慢咁行過去嘅。 贏又得，輸又得， 哇！但係 DG 話 DG 嗰啲 block shot 真係好撚差喎。原來成隊波 keep 跑成隊波領先 block shot 係 Wesley Johnson 喎。 哦，係啊，佢啲 block shot 即係中鋒嚟講 1.1 就呢個好似。 好似咪係咯？ 一點一係 差，係唔得，加係唔得㗎。 你一定要過，最少都過1.7、1.8啦。 即係差唔多2.0啦。 係咯。 咁所以係咯。咁啊，所以同大家分析下呢個 Blake Griffin 呢個 trade。咁但係其實Keeper 重新上路都 OK 啊，冇問題喎。即係你起碼你有啲新人有啲希望啊嘛。 你起碼睇下今年 Keeper 出咗啲咩翻嚟啦，睇下出唔出到啲有用嘅人翻嚟啦。依家見到你講真，你問我 Keeper Worcester 我都答你唔到。 我答你唔到， 我答你唔到。 答到我答到我 有啲人都話有機會啊，立邦係樣，我覺得冇乜可能。 立邦咧，立邦傻。 如果除非立邦食咗屎。 立邦是想出标美会赢冠军嘛，怎会来的 keeper 是不是？ 不是，我不是，因为呢有个 wild card 就是 Steve Ballmer。 Steve Ballmer 因为 Steve Ballmer 是全在 LA 那么多 owner 最有钱他。 嗯 嗯， 如果一个立邦是一个 你说他有 生意人，他是一个生意人，那你 Blaze Peace 是立邦的嘛。 嗯， 那一个生意人，他是一个球员，那他当然想跟有钱人 hang out 啦。如果他真的有机会，我也有机会是啊 ，Steve Ballmer 翻咗約到個飯局，喂，立邦過嚟食翻餐飯先啦。 Magic Johnson 都有機會啊，都識好多打佬喎。 但係佢嘅錢嘅 level 啊，已經係另一個 level 啦，幾廿個 billion 係咪？ 唔係你嗰個錢嘅，唔係你要 compare 嗰個 Bus Family 係咪？你就 Bus Family 嗰個錢唔就係唔夠 Steve Ballmer 咁多係嘛？ 梗係唔夠啦。 唔夠。 哦。 Steve Ballmer 好撚搭水㗎。係 啊 ，Steve Ballmer 佢係做咩？做 Microsoft 嘅第二把交椅嚟嘅。 Oh shit！ 標記之前。 所以我覺得咧 ，Steve Ballmer 咧有機會約到一餐飯局，有可能就去餐飯攞到話。 即係唔係你真係約飯嘅意思？就立班會聽佢講肯嚟，聽佢 set up meeting。 喂，講真啊，全部錢啫嘛。 嗯。 KD 俾人屌，因為佢好恨攞冠軍，依家佢都話走啦，翻屋企先啦。 哦，佢有講過咩？我呢樣我冇聽過。 佢話走啦，呢間你俾人狂屌人，哦，佢真係屌啊！佢話翻去同 Westbrook 重組啊嘛。 嚇， 係咩？佢講過？ 係啊，你睇下，真係啦。佢話今年唔玩噶啦， 嚇 ，last 一年噶啦。 佢淨係簽一年 contract 啫。 唔係，我係啊，佢走噶啦，玩埋今年走噶啦。 即係好似LeBron咁啊，去咗 Miami 再翻翻 Cleveland。 係啊，冇嘢噶，佢攞佢行，因為球員生涯有限， 嗯、 我明白。佢走得核突咁解啫嘛， 好核突添啊！ 核突到撲街，俾人狂屌。 哇！但係同埋話事話，睇翻呢度啦 ，Golden State Warrior 咧係西岸嘅嗰個人工係最高嘅嗰、那個 salary 咧。佢我諗佢唔可以成日都頂得咁狠嘅，一定會即係你唔可以俾唔會永久咁樣續俾咁多錢球員噶嘛，一定會落翻嚟嘅。 咁咪好咯，放走 KD 好似3000嘅喎。 基金是2000多就好像 二千零是因為他 減薪 他自己減自己人工的 減薪 落恨到就算了拿了個 rank 就不玩 了他去第二隊都有機會拿 rank 他年輕的 LeBron OK 好了那今集呢就講到差不多了那下個星期再談過看看什麼 topic OK Thank you 拜拜 好，各位 LA 益友早晨早晨，喂，今日系嚟到呢间咁嘅 Ponte Hill Mall 里边吓，呢间 AMC 里边睇呢个咩咧？就系、是、美国北美第一日上画嘅港产贺岁片啦，所谓嘅吓《栋笃特工》。咁呢套喺美国系迟过香港一个礼拜上画。咁点解走过嚟睇呢度乜嘢？ In 500 feet, turn left。咁系因为喺香港一个礼拜，听闻话收咗3000万啊。估唔到啊！男神王子華呢，即係擺明係炒冷飯㗎啦，擺明係炒啊 Mr. Bean 嗰度特務昂 J 加埋國產007咁嘅橋段，喺香港咁都收3000万，咁睇下咩料啦！我依家去睇。好，各位，咁頭先睇完呢套所謂賀歲片《棟篤特工》啦，咁我想講嘅就係、是、其實你賀歲片喺香港嚟講咧，不嬲我哋都有一個寬容嘅對待，亦都唔需要好 make sense 嘅，咁大家。嘻嘻哈哈笑下一輪咁就算數啦咁樣。咁但係呢一套戲唔好話我潑冷水，其實我睇完都唔知佢有乜。即係唔係話唔知有乜啫。佢如果你係要標榜本土嚟講呢，咁真係冇咩本土可言㗎。只不過你係香港嘅黃子華拎住50多個差唔多全香港嘅演藝界咁一齊咁 客串咁啊做一套戲出嚟噶嘛，咁啊客串嗰啲串星啊星光熠熠嘅，咁啊 high profile 到譚詠麟啦、鄭秀文啦嗰啲都有客串俾面啦咁樣，咁啊套戲本身嚟講，我點解話唔點解話唔係話，因為其他嘅戲、其他嘅賀歲片都係合拍片啦，除咗呢一套係比較香港化之外，但個古仔又一啲都比較天馬行空啦、無厘頭啦、胡鬧啦咁樣，咁啊。亦都我可以明白到，佢哋係好想啊堆砌好多笑料落去，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嗰啲笑料堆埋一齊咧，咁其實係折都唔少啦，咁可以咁講，即係擺到明係抄國產007同埋呢個特務案 J 嚟講咧，呢套都係比較失敗，不過當然啦，冇其他選擇嚟講，咁香港嚟講都係冇得揀嚟講都收3000万，咁都幾奇葩啦嚇。咁首先講到黃子華，本身你話如果講到本土嚟講，黃子華先前以前同張大明合作嘅《阿里巴巴兩個大盜》同埋《一蚊雞保鏢》仲本土，因為仲講緊香港街景啊，香港嘅人情味啊，講緊裏面嘅雖然都係笑片，都係無厘頭笑片，嘅元素喺裏面啦，咁樣。咁我哋講到今次背後嘅投資者啦，咁啊呢個 HMV 同埋呢個中國數碼啦，蕭定一啦，咁啊佢係第二年開始投資呢、這個賀歲片啦，咁啊上年嗰套《小男人周記三》其實係仲比較香港化喎，因為都起碼係講一個香港公司啊、香港嘅家庭啊咁樣啦，咁啊，我覺得嗰度係比較好睇，兼夾佢先前其實投資其他舉個例嗰啲網路小説啊，譬如話係一路向西啊、舊年嘅西方極樂啊等等等等咧，其實個古仔都比呢個紮實嘅嚇，呢、這個咧個古仔一來就胡鬧，二來就是我覺得那些笑料比較家有喜事，即是後期的家有喜事呢就折都不笑。三來黃子華其實亦都不是他做戲來講亦都不是好像他講棟篤笑那麼好笑啦、啊、我想講的就是這麼多啦。咁大家選擇睇定唔睇呢就是你的決定啦 ,OK?